睇嚟兩個都要炒傷。 又炒你兩個，扮熟打一支嘛，靚仔。 收爹，知你男人婆喺度啊，鏟都唔上嚟。 好，你有種嘅就幫我企翻落去，睇我鏟唔鏟到你揾。 慳啲啊，靚仔。 算啦，初一，算啦。 你啊，你真系姣到上心口啊！咁嘅二打六货色你都抠，我真系识错你啊！ 多谢哥哥。 喂，你做咩啊？ 好嘢，正话我喺呢度排开嘅。 头先嘅事我唔知道，而家我先系知道呢个系我屋企嘅。 喂，大家话晒同埋条龙排队喎，俾下面啦嘛。 排队啊？做咩啊？俾咩面啊？ 吓，打钱咩？排队 啊！ 排咪排啦。 排啊！ 排啦！ 我得少啊你。 吃得飯啦，姑媽，埋位啦。 得啦，李姑娘， 叫我嬌啦嘛，親切啲啊。 話曬你係客，我係主，分清下界限好啲。 有戲睇。 你又話買唔到飛嘅？ 家同場家影啊嘛，九尾狐大戰白骨精。 喂，嚟啦嚟啦！哇，係，好熱啊好熱啊，係。系食得飯， 少少 咩啫，兩種嘢。姑媽，埋位食飯啦。 好， 嬌啊，你坐呢船。 哦哦，好啊好啊。 食飯啦，姑婆，食飯啦，老豆。 啊，食啦 食啦。 食飯啦。 咁多位食飯啊。 得啦，唔使叫啦，你一兩隻嘢，飛禽大咬 啊。嚇，睇嚟味齋又幾好喎。 好好味啊，阿嬌煮噶，姑媽。 係咩？ 嚇嚇。 姑媽，呢啲俾你嘅，啖啖肉啊，冇骨嘅。 唔該。 啊，嗱，呢個雞俾你啊，大眼仔。 哦，呢個我細佬阿細，冇人嗌做大眼仔咁嘅，佢又出咗名唔吔雞嘅噃。 唉，係呢個仔咧就唔食雞嘅，佢話怕嗰陣除喎。人人學你咁啊，老豆個檔口就執笠啦，大眼仔。 咁又唔係嘅，你平時殺生咁多啦，咁有個人唔食雞，幫你積多啲福啊！ 啊，係啊，係啊，係啊！ 我不嬲都係咁話噶啦。 啊，阿姑媽，我聽阿雞佬講話，你好中意睇大戲嘅喎，係咪啊？ 係啊，乜你都好嘅咩？ 哦，我有個朋友送咗幾張飛俾我，我喺泰國嗰邊大嘅，又唔識聽喎，唔知啱唔啱你心水咧？ 哦，睇過。哎呀，紫钗记，三笑姻缘啊，哎，仲系大堂前嚟添噶。 哇，哎呢啲我今日晨早六点钟走去排餐死啊，排唔到喎。 梗系啦，真系有心啊，四点钟已经排餐死噶啦。 唔好讲啊， 原来你专登去排队噶。 啊，趁热饮碗汤啊，饮汤姑妈。 哎呀，呢個時候啲後生啊，真係冇你咁細心噶。唔該你啊，李姑娘。 都話叫阿嬌咯。 阿嬌。 哎呀，咪好啦。 姑婆，你又話我哋為主，佢為客，分清界限嘅。 係咯。哎呀，有陣時又唔分得咁清界限。食飯啦。 係啊，叫人請食啊，我哋檔口啊。 分唔清楚三笑姻缘定系紫钗记咋嘛，姑婆 吓？多事啦，你快入啦！ 仲得九秒， 食啦食啦！ 哎呀，几张大戏飞啫嘛，你咁客气做乜啫？ 少少地几盒珍珠糕啫嘛，你咁客气做咩啫？嗱，下次唔敢托你做嘢噶啦。诶，你唔要啊，留翻俾阿初一啦。 哎呀，我呢个女啊，乜嘢佢都唔查噶。男人頭女人身啊！ 係啊係啊，我賺夠錢咧就去換男人身嚇，做灣仔啊第一個變性人。 咧你聽下，話親都係咁嘅。 其實佢都好本事啊，打你咁大間鋪頭。 唉，女人本事有咩用啊？最緊要條命好啊嘛！我初一學至你一半我就怨啦。 唉，好咩啊？成世人流流長。 一時都講唔到係好定唔好。 哎呀，咁又唔係啦，有相睇噶嘛。你睇下你珠圓玉潤，你睇下手尖腳細，一睇就知道你唔使捱。係咧，我見你個人咁好，我先有意思出聲啫。嗱，你人面又廣，見識又多。如果有啲好嘅男仔咧，記得關照我初一啊。 得，我都唔客氣當你係自己人啦。你仲同我客氣？ 多謝曬喎，鄧師奶。 仲有成個月至喺，咁快叫定咯。 阿雞佬緊你啊嘛，俾著我揾一個咁好嘅老婆，我都緊張喎。實行打風都打唔甩嘅啦。 誒，唔該唔該。喂，唔該， 謝謝 大哥，唔該。你幫到忙未啦？ 你 老闆啊，你盲噶？又係你啊，話叻仔。盲嗰個係你啊！睇住咁大份目標行過嚟都唔曉地啊！你啊！ 你踩親我，你仲撳我？ 點啊？我踩你咩？我踩個地啫嘛。喂，我中意踩啊，咁點啊？犯法？報警拉我啊！喂，有冇電話借佢報警拉我啊？我中意踩噃，咁有乜辦法咧？喂，我踩多幾下啫，咁點啊？嚇？點啫？ 快啲去路咁。 踩！ 哎呀！你玩嘢係嘛你？ 嚇？玩咩？你又玩嘢啊？見我咁大個目標踩落去都唔識避啊！你何止盲啊？你直情係蹲啊！ 第四场的赛事咧，喺《一女人心》入埋集之后咧，就要马上开始噶啦。冇错，一开集咧，首先见到只大热门白毛金嘅喺外栏嗰度抢咗出嚟，跟住咧就系只福星揾食艰难谷到尽女人心，挨跳博士老婆饼同埋加肥屋润。前面戴紧头嘅仍然系只白毛金记。哇！而家见到只揾食艰难同女人心啊，喺后边喳喳声咁涌紧上嚟，只白毛金记啊，俾只谷到尽顶住，跟翻后边过大石鼓啦。哇！而家只女人心好似快狂咁飙咗上嚟啊！冇错。前面三隻就是女人心谷到盡單挑博士，嗰只白毛金記已經落後咗三四個馬位噶啦，包尾嘅就是老婆餅同埋加肥屋潤。前面而家咧得翻只女人心同埋谷到盡喺度鬥緊啦。女人心今場咧係大冷嚟噶，好多人都跌曬眼鏡啦。哇！而家見女人心咧係咁搏命咁抽邊啊，抽啊，左一邊，右一邊，左一邊，哇！用啦，用啦，係咁左一邊右一邊咁谷到盡咧冇得追噶啦。哇！就嚟到終點啦。過終點！哇！結果女人心啊，贏咗個馬尾啦！ 黃生，阿爸咧？ 你個酒樓啊嘛，咩事唔急啫？ 我中咗啊！女人心啊，萬幾人噶，今晚斬了！ 喂，我冇聽錯嘛？ 你頭先冇聽收音機啊？嚇！嗱，女人心啊，我一早啊話。我冇睇錯係嘛？陳春，出嚟！ 你做咩咁大聲浪費啊？ 好，呢鋪當我買你怕啊！唔該你攞翻出嚟啊！ 攞乜嘢啊？ 我嗰條萬幾人嘅馬攬啊，大哥！ 我幾時候攞到你有萬幾人條馬攬啊？殺我！ 我知你冇攞啊，你執咯！ 點解我唔知啊？ 喂，阿仔啊，咩事咁嘈啫？ 阿七嬸，你嚟同我做個主啊！佢啊執咗我條馬攬。 哎呀，個地下好硬啊！咩啊？唔認輸啊？發窮慌啊？你邊隻眼睇到我度執啊？香港遍地黃金啊！你睇到肯唔出聲咁執輸？ 喂，大家話曬同埋條街揾食，唔好做到咁絕噃。唔係你做初一，我做十五嘅啫噃。 乜嘢十五啊？八月十五啊，有一個。 玩嘢啊！ 嚟 啊！ 家姐，俾面我。 我啲大板拳未出啊！ 俾人多入啦。慳啲啊你！今日我俾面七嬸放你一馬咋，八婆噏錯咗啊！八公先啱啊！ 喂，你走前半步啊，到前到度揾揾突突嚟賴阿叔我。 哎呀，叔乜嘢女？你女仔人家嚟噶。 真嚟黑。 哎，真龍哥有睇過。 多謝。今日啊，春宵日客少少好啦。 啊，好嘢啊！ 多， 仲未到你。 新娘真係唔使飲埋，你估嚇？ 係啊！ 嗱，阿姐，今日咁高興，我敬你一杯。 啊！所以我話俾你，初一個人夠豪氣就咁咧，真係。 好啦，威叔，輪都輪到你啩。 喂，我正話飲。 咁你嚟 啊？你真係個仔。 快啲啦！ 我代你飲。 哎，好嘢，有個靚仔。 喂，酒啊無毒啊。 點啊？ 嚟啊！喂，我敬你。 嚟不嚟啊？ 好嘢！ 一杯啫咩？少唔少啲啊？ 嚟，攞曬啲杯嚟。 好啊，好啊，好啊！ 攞埋 啲 杯嚟，攞埋呢度。係， 飲咪飲咯，怕你啊而家。 兩兩兩。 你就初一啊，我做十五，我係聽。 坤王哥都冇你咁搏啊！ 嚟啊，再嚟啊！ 瞓覺啦。 驚啊！你估？ 驚啊！咦，定啲啊！